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十九集。赏雨赏到第三回的时候，秋意终于拿起遥控器换了个新闻台。 我靠，你总算换台了。 哎，我以为你在看。 我一直坚持吃药，这玩意儿从来不看。 秋意笑了笑没说话，俩人继续沉默地对着新闻发呆。边南一直盯着电视屏幕，百无聊赖地在心里哼着歌。雨一直下，气氛不算融洽。这是入夏之后的第一场暴雨，老天爷像是要过瘾似的，一直下得没完。时间过了11点，都没有停的意思。边南正愁该怎么办，秋意突然扔下了遥控器，推着轮椅往门口过去。 哎，干嘛去啊？ 尿碎。 边南看着秋意的腿愣了愣。厕所在院子，他还真没想过秋意这个样子该怎么上厕所。 怎么尿啊？ 什么怎么尿？除了常规尿法，你还有什么独门秘籍吗？ 靠，谁让你这个？你用嘴尿我都不会拦着。 秋意把伞撑开，一只手推着轮椅出去了。边南看着外面哗啦啦跟泼水节一样愉快的雨水，又想象了一下秋意摔进蹲坑里的情形，站起来跟了出去。 要帮忙吗？ 谢谢。 边南低头冒着雨跑了过去，拿过他手里的伞，推着轮椅往厕所快步走。 我发现这伞打不打都一个德行。 那你别打了。 凭什么？ 边南弯腰往秋意身边凑了凑，减小俩人的面积，以便能同时缩在伞下面。厕所不大，轮椅推进去之后就没有太大的空间了。秋意站起来蹦了2步，边南收了伞，斜眼瞅着他。 啊，当心别摔坑里了。 你是要观摩学习吗？ 我等着教你呢，怕你不知道该用一只手扶着还是俩手捧着。摔了别叫我啊。 边南撑着伞在厕所外面等着，风卷着雨水打在身上，感觉有点冷。他对于这雨能在正常人睡觉时间之前停下已经不抱希望，只琢磨着一会儿该怎么跟秋意开口说留下来。 雨太大了，我不走了，我在你家打个地铺吧。哎呀，怎么说都挺没面子的。 好了。 边南让开路，秋意出来之后，他推着轮椅飞快地跑回了门口。 哎，这比慢慢走似的还彻底。 还真是。 明儿再走吧，这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停。 我在客厅打个地铺。 地上不干净，我腿伤以后都没擦过地。睡床吧，挤不着。 那我在卧室打地铺。 随便，东西自己拿吧。 秋意去洗漱，边南在柜子里找了席子铺在了地上，又铺了床小毛毯在上面，感觉差不多了。床上的俩枕头他分不清哪个是谁的，秋燕是个小朋友，理论上应该是靠里睡的。他抓了靠墙的那个扔到了席子上。地铺整理好之后，边南脱掉了上衣，打算把秋意给他拿的衣服换上。裤子脱到一半正撅个屁股的时候，门突然被推开了。边南吓了一跳，直接跪在了席子上，半天也没能把裤子提回去。 哎，我靠。 其实他并不在意穿个内裤见人，平时训练完了一帮人挤澡房里洗澡，脱个精光一点感觉也没有。主要是 现在自己撅个腚对着仇人，对形象有所影响。 哼，臀部线条挺好，你拿的是我的枕头。 靠，还你！ 你让二宝睡外面啊，也不怕一脚把他蹬下去？ 从来都是他蹬我。林师了，哎呀，不知道的以为你尿裤子了呢。 我乐意湿，管得着吗你？ 要换吗？ 别难赌气，直接一把把内裤给脱了，扔到一边。 不换。 哎呦，这么不文明。 有意见啊？ 没。 边南拿过秋意给他的运动裤看了看，直接套上，大小还挺合适。秋意脱掉了上衣，又很费劲地把裤子脱下来一条腿，然后看了边南一眼。 帮个忙。 边南慢吞吞地过去，把挂在秋意石膏腿上的裤子拽了下来，扔到床上。俩人相互不对付了这么长时间，边南还是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到秋意。秋意皮肤很白，腿挺长，身材并不强壮，但很结实。往床上搬腿的时候，能看到清晰的肌肉轮廓，线条还不错。边南帮秋意把被子放好，垫在腿下边。 你还真挺白啊。 羡慕吗？黑皮。 羡慕个屁，灯泡。 边南光着膀子走了出去，胡乱洗了个脸，随便冲了冲胳膊腿之后，他回到屋里。 我关灯了。 开着吧。 别怕，你边大爷在呢。 傻子。 谁怕打雷谁傻子。 刚躺下的时候还成。挺舒服。没多大会儿，边南就感觉到了从地上透上来的一阵阵凉意。这凉意就着窗外哗啦啦的雨水一点点地在他身上蔓延。他翻了个身，把身上盖着的毛巾被裹了裹，但还是有点冷，柜子里没有别的东西能盖了。边南有点想等秋意睡着了以后，把他垫腿的被子拽下来盖上。不过秋意很长时间都没有睡着，在床上来回动着。边南坐起身看了看。 你炒菜呢？这翻来翻去的。 腿充血了，有点不舒服。 你这会儿就该老实躺医院里，把那条腿挂着，非跑回家蹦来蹦去。 住院太贵。回家一样能躺着，打个针检查什么的再去就行。 也许是因为屋里一片黑暗，边南看不到秋意，火气都没了，倒是觉得有点过意不去。沉默了一会儿，他忍不住问了一句： 哎，你跟徐蕊怎么回事啊？ 徐蕊，你俩就为这事儿？ 当然不光为这个，本来就看你不顺眼，不揍你揍谁？ 我跟徐蕊不熟，那天就是碰上了。他跟张小荣， 靠！你别提张小荣。 晚安。 屋里恢复了沉默，只能听到雨声。边南闭着眼睛，强迫自己入睡。按说，就着雨声睡觉是最舒服的。但透过席子和小毛毯透上来的寒意，却让他没法忍受。夏天都来了，雷都打上了，还这么冷，老天爷简直太不专业。边南又翻了个身，把毛巾被裹紧。一想到秋意在床上睡得挺爽，听呼吸似乎还已经睡着了，他就有点不平衡。早知道这样，还不如淋着雨出去找个网吧泡一宿呢。停了一个多小时，雨声都小了，边南还在地上翻滚着，最后实在扛不住了，他够着头 往床上看了看。 邱大宝，邱毅。 嗯，干嘛？ 你冷不冷？ 要给我暖床吗？ 要脸吗你？ 你冷啊？ 略微有点不太温暖。 上来。 我意思是说还有没有毯？ 在我爸屋里，不上来就冻着。 哥，你进去点，给我腾点地儿。 秋意闭着眼睛往里让了让，边南把毛巾被和用来垫的小毛毯落好，躺到床上盖好。刚一躺下，后背立马一阵温暖，他很舒服地哼了一声。 舒服，我靠，刚冻死爷了。 躺上床之后，边南感觉自己整个人都放松了，虽然身上的毛巾被和小毯子加一块也就那么回事，但比躺地上暖和多了。就是身边躺着的人居然是秋意，这有点让他不适应。而且这家伙盖的毯子明显比自己的厚，这要是万飞，毯子早让他抢过来了。边南脑子天马行空，东拉西扯地转着，没多大会儿功夫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秋意半夜感觉有点喘不上气儿，醒过来的时候发现暴雨已经停了，只能听到屋檐上滴滴答答的水声。他睁开眼睛，耳边有暖乎乎的热气儿。他偏过头，边南的呼吸顿时暖暖地扑到了他脸上。秋意这才发现，边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整个人都翻到了床中间，胳膊搭在他胸口上。 靠！ 他正皱着眉要把边南胳膊拿开的时候，边南在他耳边嘟囔了一声，腿一抬就往他身上压了过来，直接就准备往他还打着石膏的腿上搁。 别打，过去了。我靠，几点了？ 干嘛呢你？一惊一乍的。 啊？现在几点啊？ 我哪知道，鸡都没醒呢。 我靠，那你推我干嘛？老子以为天亮了起来跑步呢。 去跑吧，你周扒皮嘛，起得比鸡都早。哎，你睡觉是不是有抱枕呢？ 没啊。 边南躺回床上，发现自己的枕头不知道什么时候跑到床中间去了。他把枕头扯回自己这边。 别人睡觉抢被子，你睡觉抢枕头啊？ 你一会儿离我远点儿，再搂我你就滚地上睡去。 谁稀罕搂你？ 什么？我搂你？ 嗯。 边南有点不能相信，伸手捏着秋意的脸，把他搬过来，对着自己。 我搂你？我有病啊！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狼行成双。